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来关注路况，这一时段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东西双向，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九七四，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各位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在这个时间依然打开我们的 radio 收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哥。 我是已经忙了一天的像陀螺一样的白洁。 对，因为今天可能很多公司都要开会啊之类的，或者说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杂活需要处理。 对，所以刚才走进直播间的时候，我突然有点缺氧，你知道吗？感觉自己本来头就大，现在感觉头更大了。但是一坐到话筒跟前儿，哎，我一想到说。你们是在听我们节目是吧？会想到说，突然会有一种你们都等着请我吃饭的感觉。哎，你知道会有那个感觉啊？ 是吧？ 就是你们在等着，等着我们 去给你们放送一些好听的歌曲。 就是没开饭，你知道吗？哎，一桌人大家都没吃，开始吃呢。然后你一进去之后，你就发现，就等着你买单了那个、感觉。因为我们今天还有白给100块嘛。 嗯哼，当然了，还有王牌福利喽。 还是先从我们的这个小小的话题开始吧，因为。我们希望大家其实每一天都能够保护眼睛，就像我们今天，然后我忙了一天，看各种各样的文件之类的，就说之前我们分享过那个飞行员的眼保健操，其实会有很多可以保护眼睛的小 tips， 是吧？ 对，为什么今天突然这么紧张，一开麦就要和大家说这个问题呢？ 啊， 因为有一个新闻说一个夜猫子得了干眼症， 对，就 经常熬夜嘛，然后玩手机啊。然后在他3个月之前就明显感觉到眼睛有点干涩，然后就每天难受的时候滴一滴眼药水，后来被诊断为干眼症。 天哪，那这样子的人岂不是很多吗？我觉得很多人都会熬夜玩手机啊， 嗯， 对不对？ 睡觉之前不玩手机怎么入睡？ 哎，别，反正这个干眼病这得了，这个就还挺麻烦的哈。这两年其实是一个高发期，就是因为大家长期用电脑啊、手机这种时间太长了。 是，医生就说了，说我们国家的干眼的发病率是21%到30%，所以要友情提醒各位朋友，如果说你眼睛出现干涩的这个症状之后呢，如果暂时得不到缓解，有可能就是发炎，而且严重会导致失明。 最后一句就是这个大夫哈，医生经常又来跟这个患者交流说，我告诉你，你这样你再下去就会怎样。但是这不是危言耸听啊，就是还是大家多多注意哈， 谨遵医嘱。 对，感觉眼睛累休息没有缓解，必须及时就医。所以我觉得在告别了今天的工作之后，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听我们节目的时候让自己的眼睛啊包括心灵都放松下来，对不对？ 所以呢今天 Goodbye Work 送上第一首歌是来自周董的说走就走。这首歌要送给努力上班认真生活的你。 对，有时候想要去旅行一定要去好好的兑现一下啊，让自己的眼睛也多看看远方的春色啊，这个景色会让你的眼睛得到休息哦。 这个他的斑鸠不用去沙漠，我们才刚刚经过路量大子弹丢到夜色，举个重量快的快乐我还记得，边走边说边站着面手年代边站边回家看我，因为在你的光被堆积让你如果将不花的就会融化，我的开启鲜花，我将所有的感觉用心写下，心里拿出你的长发以及歌词里要对你说的话，让爱面慢慢酝酿，心动的定义就像我的心只能 就走，来自于周杰伦。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接下来我们要说送就送啊，我们的王牌福利啊。就是大家在缓解自己眼部疲劳的同时，可以多听一听广播。我觉得其实广播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媒体啊，但是咱们自己坐在这儿自己这么说，你不觉得吗？你看你们天天在那边刷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快手啊，什么这个对吧？ 短视频、 抖音什么的，看多了你不会觉得很腻歪吗？那些啊，偶尔会看到一些，不就那些套路吗？那些趣味其实并不太高。 对， 嘿，一个海藻，有意思吗？有劲吗？ 对，所以呢，时不时的也要打开收音机听一下我们俩的声音，然后就调节一下大家吃饭之前的胃口。 大家可能说，就是会自己会觉得说，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不要经常去用眼睛。我是说，必要的时候让他休息一下，对不对？ 对，就是发掘一下我们的这个听觉神经，比如说去看一下演唱会之类的。 好，那这个就简单了。我们接下来其实也可以做一个互动，让大家来赢取我们的这个福利，好不好？ 本节目奖品呢是由中视文化提供的价值480元的杨宗纬演唱会门票2张，今天呢照样派送一位朋友。 对，哎呀，这谢谢中视文化啊。中视文化怎么这么有文化呀，老给我们提供这么有文化的奖品啊，的福利。你看听杨宗纬唱歌感觉应该就是像在听杨宗纬给你讲音乐的故事一样。 对，会有那种视听盛宴。 对， 然后呢在4月4号会地点是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办他的个人巡回演唱会的生日专场，所以希望各位能够到现场一起分享这段时光。 对，今天还会有送2张票哈，我们送给谁呢？我们的这个福利互动的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今天我们就送给一对姐妹啊。就是如果你想请一个你的姐妹啊一起去看这场演唱会的话，你只要把这个姐妹的名字加上他的手机号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小惊喜吗？ 算是。 首先你要关注白杰 FM 呢，杨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会笑常来个深桥，你就像只快乐鸟，夏天日头炎，绿叶在燃烧，你让世界更美好，记得你的笑，记得你的好，山林里的歌谣，我是一片草，陪我 王牌推荐。 好，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哥。 你看啊、迎娶我们的杨宗纬，杨宗，我是不是老想念杨宗纬？干嘛？因为一首洋葱老记着人家。杨宗纬演唱会啊、这个门票两张，如果想获得的话呢，今天我们是姐妹专场啊。如果你想请你一个姐妹一起去看的话，你可以把她的名字加上她的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上面来。 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让杨宗纬陪你们一起畅想这个不惑之年的新不了情。 对，因为2018年4月4号的时候，他会在北京的首都体育馆进行北京站的生日专场的演唱会，就是非常的有意义，对不对？ 对、昨天我们除了说现场会有娄艺潇现身之外呢，这次演唱会取名为生生生 vocal， 是因为什么呢？ 生生生生 vocal， 对，四个声、因为他想把声音作为最响亮的音乐武器。 对对， 这次的嘉宾阵容据说也特别强大的出奇，不仅说现场的声光电效果满分，而且还有莫文蔚演唱会御用的音乐指导张亚东老师也会亲自坐镇现场。 对，四月四号就要开唱了、而且生日场只此一场啊，所以很多人其实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第一件事情就赶紧去订票哈、然后去自己去支持一下。然后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当一场演唱会，你可以获得的是这个歌手他的强大的唱功去驾驭情感的一个传达能力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沉浸其中， 对、找到听歌当时的这个时间节点或者说心境吧。 对， 所以呢，伴随着杨宗纬的声音、来听这首《其实都没有》。 杨宗纬的歌声很多时候就像他的那首《洋葱》一样，是会让人流泪的哈。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自顾地走在路上，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有它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空，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依然一个人生活，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我也曾经做梦过后来更寂寞，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自顾地走在路上，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有它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空，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依然一个人生活，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哀愁，我也曾经做梦过后来更寂寞，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曾经做梦过后来更寂寞，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 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你知道，在一个如果有着一些感情经历啊，或者说有一些内心深处会有很多自己这个故事的朋友啊，特别喜欢听杨宗纬的歌，不管是他自己的歌还是他翻唱别人的歌，就是包括他翻唱蔡健雅的像 空白歌， 哎，对，就是你尤其忌讳的是在深夜的时候听他的歌， 真的要一定要慎点。包括就是说和很多歌曲有一些默契的人，比如说强，他就说太喜欢杨宗纬的声音了，因为他的歌声是他和他爱人的媒介，让两个城市的人相遇相守，如今现在来了北京，都有了自己的小 baby。 我们谢谢大家的这些留言，其实我们也会认真的去挑选啊，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朋友机会去看杨宗纬的演唱会。这段时间也请各位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们的王牌福利的送票的时间。 首先你要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我们先持续和大家来说一下最近有什么演出计划吧。 说个比较近的吧。 好，时间距离我们比较近的就是北京南锣鼓巷戏剧节优秀剧目回顾展演话剧《拾荒者》，3月24号，也就是这周六，在彭浩剧场上演。他这里边其实说介绍了很多故事，就是这些故事呢和我们似曾相识，却又遥不可及。就是舞台上你会看到他们在讲述一个简单甚至卑微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应该会有很多的结局，比如说平淡的呀、温暖的呀、残忍的呀、美好的等等等等。总之这都不重要，毕竟我们多数时候都有一个过客的身份。 我觉得戏剧很多时候要表达的这种情绪呢，是在我们的平凡的生活当中，其实每个人都会有的那种五味杂陈的东西，不过相对短的时间在一个舞台上去呈现罢了。 天空在我们心里飘了一场雪，而你就静静地待在我身边，你深夜不想睡，只想听着你给我的音乐，那声音让人好思念。沉寂已久的心情掀起了雀跃，是你温柔解锁了我的心结，那些挥散不去的过往全都视而不见，只因为对你的思念。 多想留在你的身边，让爱渗透了整个世界，为你愿意穿越所有的时间，心情掀起了雀跃，是你温柔解锁了我的心结， 那些挥散不去的过往全都视而不见，只因 穿越所有的时间。 首歌的名叫《雀跃》，来自仍然和小来哥，算是一首还算是旋律不错的歌吧，推荐给大家。接下来我们还要推荐一个，这是我觉得会让我很激动的一个演唱会， 对，是一场有关于童年，有关于青春和感怀的，直到世界的尽头8090经典动漫演唱会开始预售门票啦，将会在4月29号19:30糖果上演咯。 有关于童年，你的青春和感怀，我不知道接下来要说到这些名字，你是不是心里也会有一些小小的震动，包括灌篮高手、圣斗士、 自呀自呀、 北斗神拳、他那个龙珠啊，对不对、海贼王、奥特曼、柯南、火影忍者、数码宝贝，这些主题曲都是属于8090一代的经典的记忆了哈。 对，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个足球小将出现 这应该是2018年可以唤起你青春记忆的演唱会，有空可以关注一下。而此时耳边响起的就是灌篮高手里面的一首歌，我非常喜欢的一首，直到世界的尽头。接下来就是全国大赛了，没有想到一等就是一个青春。 对、 我和你有同样的感受，就觉得好像是不是按照那个漫画的逻辑来看的话，那个动漫呢应该也是进入到全国大赛的阶段了，然后看樱木然后怎么去对阵那个山王高攻啊，记得好像这个队的名字啊，后来就没有了。 对，其实灌篮高手还是比较贴近成人的一部漫画。 真的是，它其实会带有很多在那个时期，然后那个男生他会很追的一种情绪， 是 对那种青春的梦想的追寻的东西。而且你知道，在漫画版的最后，樱花道因为受伤了去休养，即使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下，还是最后转身留了一个微笑，然后那个经典的台词，我是天才。对， 男生们的热血情怀。 对，我想不管再过多少年，至少我会这样，即使变成一个已经苍老男人，偶尔还会在街上走出一个手向上，然后抛出一个投篮的动作。 好了，回忆杀先到这里，稍后回到娱乐最王牌，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记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2018家居全品节，蓝景丽家逢周六微信送券，家具建材满10000立减400，蓝景丽家。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明后两天本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适宜开展赏花、踏青、游园等户外活动。气温窜升很快，最高气温明天11度，后天17度，春意越来越浓。但是最低气温还是在冰点上下，昼夜温差加大，夜间和早晨的体感温度较低，请及时根据气温变化调整穿衣，谨防感冒。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来关注音乐演出方面的消息。作为文化部主办的全国优秀民族歌剧展演参演剧目之一，宁波民族歌剧《悠悠鹿鸣》18号唱响北京保利剧院，精彩的表演赢得观众持久热烈的掌声。该剧以获得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的宁波籍中国科学家屠呦呦教授为题材，通过独唱、男声合唱、二重唱、女声合唱、童谣合唱、混声合唱等艺术形式，揭示科学家们追求梦想的执着和努力攀登的精神。2018年5月12号到13号，该剧将再度进京，登上国家大剧院歌剧节的舞台。近日，陈志鹏为全新蜕变大作《千面》首唱会彩排时的舞蹈照片曝光了。一头金色短发的陈志鹏，眼神坚定专注，舞姿帅气，让粉丝大呼超级期待。从前年的挚爱演唱会到这一次的千面首唱会，陈志鹏一直在音乐上寻找突破，用千面活出真我。继原创作品《把爱带回家》用歌曲传递真情后，歌手吴莫愁将爱的传递升级。他作为爱心合唱团音乐大使，带队爱心合唱团志愿者前往信仁小学进行支教活动，通过音乐为公益发声，用行动传递温暖。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来关注路况，目前京承高速望河桥到来广营桥出京方向车多，其中望京西桥出京方向有事故，加剧后车拥堵。京藏高速建祥桥北出京方向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嗯，刚才我们听了一首歌呢，是那种带点甜味儿的。嗯，对，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天空都放晴了。 对，如果是咖啡的话，应该是这个摩卡的那种味道，甜甜的一首歌，叫《小永远》，来自何洁。 嗯， 我们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哥。 今天呢，前面有不少朋友跟我们互动，大多都是希望能够，跟自己的姐妹一起去看杨宗纬的演唱会的啊。 嗯哼， 大家加油，这段时间我们都在送票，今天我们也会选择一位朋友送出两张门票。 嗯哼，关注白洁 FM 杨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记得要发你闺蜜的名字加她的手机号码到白洁 FM 才可以哦。 嗯，刚才我们放了一首灌篮高手的歌，很多人都说啊，回忆杀呀，回忆杀。你知道，就是当一首曾经激励过你青春的音乐突然在耳边响起的时候，你突然会觉得自己年轻不少岁，然后呢在这个情绪结束之后就会发出一声叹息，唉，对，但是好在一首歌的时间里面开心一下都好啊。但是其实这个剧集当它会被翻拍成电影版的时候，别人很多当时这个剧迷们觉得很开心，至少你好像有那么两个小时的时间可以重温一下青春了。这就是2001年播映的剧集《寻秦记》啊，这简直是一代人的回忆，好像要翻拍了，对不对？ 是，从一众的主角，比如说古天乐、还有萱萱、林峰、郭羡妮，到我们耳熟能详那首主题曲叫做《天命最高》，样样都经典， 对， 也是古天乐心目当中最爱了。 对，因为古天乐自己做这个老板，然后开电影公司，去年就公布说买定了版权去开拍这个电影版。其实，在他饰演的众多就 TVB 的这个角色当中，他演的是项少龙这个角色，真的是可以排在前三受欢迎啊。 嗯， 然后直到今年呢，其实有一个进一步的消息，就落实了要开拍，而且是原班人马，古天乐、林峰还有萱萱来担任主角的。 而且这次呢，是由新晋导演黎振龙执导的。虽然说现在曝光的这个先导海报跟去年曝光的一样，但是最吸引人的还是这次宣布主角的名单。 对， 原班人马。 对，尤其是像当中这林峰啊、萱萱啊，如果真的是定下来的话，你想想那个电影版的海报是不是已经可以开始激动起来了？ 是，但是我看了一下他那个出的最新海报，有点像半兽人的感觉。 哈哈。谁靠谁？春秋都只等天地号令，天明，谁能扭转运程？谁无谁？乱局亦一样人定，谁在山歌？谁叫高座别要躲，天命最高。 哎呀，我要赶紧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人保送您每100天一次免费车辆保养服务，人保直销车险，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哥， 下班快乐。各位，清明假期就在眼前，但是呢大家还要好好工作。嗯， 安排一下下一周的出行计划，可以提前请个假什么的。 对，但是嗨，不能这样想，一定要努力去工作。真的，就是其实我们也会有所感触，说幸福到底如何才能够获得。但是现在我们其实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说幸福真的是靠奋斗出来的，所以大家也要加油，好不好？你看，不是每个人他天生就可以获得成功的，包括像这个扎克伯格，我们老说哇，人家怎么那么有钱，那是因为说在他有钱之前，他其实已经至少他的大脑里面已经进行过很多次的运算了， 对 不对？对， 包括我们昨天说到乔布斯，对不对？ 是。 还有我们今天要说到一个事儿呢，也是跟一位成功人士有关。 对，我刚才不是刚说到扎克伯格，就是他本人，对不对？啊，诶，因为上周末有报道说数据的分析公司啊，这个叫什么来着 ？Cambridge Analytica。 哎，反正就是没有经过 Facebook 的允许，就用了人家好多好多数据。 啊，然后呢就是股价什么的这个咱们就不说了啊，就是反正但是这个还是会引起一个讨论啊， 是 因为本身来说它有一些公司有一些负面的新闻，但是马克扎克伯格其实因为这个股价下跌导致了他的身价也缩水了。 对，但是呢尽管这次数据泄露事件呢给他这个身价造成了不少的损失，但他目前为止仍然是世界上第四富有的人、排名在第一的就是那个亚马逊的 CEO Jeff。 嗯，好了，我们先不关注他们的财富的排名，这其实也不是我们要关注的重点。重点是说，在2016年的时候，当时他身价一天飙升了60亿美元。所以说，你要想变成一个有钱人，或者说你希望说，哎呀，我要是成为扎克伯格，该多好啊！你要先问一问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大心脏， 够不够努力啊？ 对，这么刺激的情况，我觉得一般人真的是扛不住啊。 对啊，特别想成为他那个蒸发的60亿。 还是淡定一点吧，好不好？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工作。然后放假的时候好好休息。我接下来这首歌呢其实就是让人的心情变得淡然的歌， 对、来自丢火车白兰鸽巡游记， 挺好听的一首歌。 我从远方来到陌生的地方，就像沉睡了不知多少个年头，我想不顾一切的来到这地方，放眼望去，一路晨光不再平凡。哦哦哦哦，日光穿梭如水一般。哦哦哦，和天的路已经很远。白兰鸽，白兰鸽，飞过彩虹，划过的瞬间。他就在远方，不要停止追寻着他。白兰鸽，白兰鸽，飞过似水华丽的人间，直到拥有了一切，还是飞向北方。来到陌生的地方，就像沉睡了不知多少个年头，我将不顾一切的来到这地方，放眼望去，一路春光不再平凡。穿梭如水一般，哦，昨天的路已经很远。白兰鸽，白兰鸽，飞过彩虹划过的瞬间，它就在远方，不要停止追寻着它。白兰鸽， 特别喜欢他们那首晚安啊， 后来江夜不是也翻唱了吗？晚安让长夜无梦，哎，那个顺便推荐给大家吧，很好听。今天其实这首也是算是比较，我说是比较淡然的一首歌。其实旅行的时候并不是每一次都需要去赶赶赶啊，冲冲冲， 对对对， 有的时候可以让自己悠哉一些，悠闲一些。 是，还有推荐他们的另外一首歌，今天也是在我的 Walkman 当中单曲循环，秋城。 大家记不住，下次你放一下就记住。比如说这首歌，有人说好听，叫什么？白兰歌。我觉得旅行的时候听好放松啊。这是一位叫做刺猬的优雅，听他的名字就应该会喜欢这首歌，是吧？刺猬的优雅，白兰歌。但是你知道他在唱到白兰歌的时候，我会突然想到，哎，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我和春天有个约会，里面有一个角色，因为当时。在那个剧播的时候，很多人就叫我把那个电视剧里面那个人的名字拿过来给我安在我身上。 叫什么呀？ 有一个叫白浪哥的，你知道吗？然后那个人每次穿了一身白西装，然后呢上台的时候拿两个那个假钻石，然后里面钻石钻石亮晶晶的。又是回忆杀哈， 有人特别喜感的感觉。 所以我在问正在听节目的你是不是听过或者是看过这个剧啊？ 钻石钻石 亮晶晶啊，想到一个白浪哥啊，所以他刚才说白浪哥白浪哥。 这首歌叫《白兰鸽巡游记》。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啊，突然有点跳戏了，不好意思。我们接下来就不要跳戏了，因为今天的新发现暂停了一下啊，我们换一个音乐题来考考大家。同时就是我们今天白给100块的预热题。 所以我们先说题还是先听歌？ 我们先来听歌好不好？ 行， 好，先来听这首特别特别欢快的歌曲。然后我们稍后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今天的这个现金应该是200块哈，所以大家加油。先来听一下这首歌。 这首歌就是坐在车厢里可以感受到那种假装等红色泡泡的感觉。但是又很 disco， 怎么办？ 对啊，虽然开篇就唱到了夏天过去了，现在只是初春而已，但是呢它可以带来一些春天般的那种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美好的样子。 樱花好像开了呀。 对啊，很粉嫩的一首歌。有很多人都特喜欢这首歌，尽管它年代久远。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底不能告诉你，晚风吹过温暖我心底，我又想起你，多甜蜜怎能忘记，不能忘记你，把你写在日记里，不能忘记你，心里想的还是你，浪漫的夏季还有了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怎么样？这歌就会听出来很多不一样的状态，你知道吗？有人会在车厢里面跟着一起特别开心的跟唱，也有人说这是什么电台？这 复古台。 微微啊，FM974北京音乐广播。 嗯， 我们这个频率没有变，只不过放了一首特别这个复古的回忆杀的老歌。而且我们的问题马上就来了，请你们做好准备哦。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好了，问题来了，来吧。 请听题，刚才播出的这首叫做《粉红色的回忆》，对吧？它是出现在电影《羞羞的铁拳》当中的吗？ 就是前段时间的一部票房大热的影片，这部影片是《羞羞的铁拳》吗？你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过来，就会有可能被我们打通电话。 Every day, friends and lovers grow like flowers, make mistakes and spend your hours living it down. Life's a game, a journey for us inside out. No doubt, no doubt.We're down the road, we're bound to take a different route. Where it goes, nobody really knows. I found in the end, it always comes back around. And somehow, somehow, and I don't know why it has to be so black and white for you and me. When there's a million colors in between, and we could be anything. The truth ain't always what it seems, and right or wrong.Death to me, and fear is our only enemy, and we could be anything, anything. I can feel the heaviness you keep by your side when it's real. It seems like it is multiplied. It's hard to deal without a friendly face in sight, but it's alright, it's alright.Because to grow, you got to be alone sometimes in the cold, weathering a storm inside. So you know, no matter what, it's gonna be fine, so fine. And I don't know why it has to be so black and white for you and me, when there's a million colors in between, and we could be anything. The truth ain't always what it seems, and right or wrong.Steps to me, and fear is our only enemy, and we could be anything. And if love is blind, how do you read the signs? And I believe in time, and we will see that we could be anything. If the feeling's right, it's not so hard to find, and we will realize what's meant to beWe could be anything. Well, if you love someone, you've got to let them go. To let them go. Set them free and trust that they will let it flow. And I don't know why it has to be so black and white for you and me. 真的是有好多人答错哈。 为什么呢？ 有可能没有看过电影啊之类的。反正我们刚才提问第一遍，我们一共会问三遍这个问题啊。现在我们要问第二遍，然后会选备选的朋友，因为刚才已经选了一位朋友，还会再选一位。然后我们到六点钟的时候还会再选一位，因为有可能前面两位都答错第一题。 嗯，正在刚刚上车的朋友，请听题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粉红色的回忆》是出自《羞羞的铁拳》当中吗？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吉 FM 哟。 对，我再把这个问题规范的回答一遍。这个再提一遍，就是在这一部，就前段时间的一部大热的票房的影片，出现这首《粉红色的回忆》，那部电影是叫《羞羞的铁拳》吗？是吗？ 是或者不是呢？就是很多朋友可能除了没有看过这部片子之外，也没有认真听我们的节目。 好好想想再回答哦。你如果想参与这个游戏，或者你想让你的朋友参与这个游戏，请他们先关注我们的节目《娱乐最王牌》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白吉 FM。 你红迷幻如梦，闪耀夜空，穿行的冷漠人海，茫茫匆匆，想你总在零点钟继续泛滥，越夜越凶，孤单的灵 原本地铁空空，玻璃窗上雾气朦胧，你走后的十一月心如冰封，想你总在零点钟，情绪泛滥越夜越凶，耳朵里塞满音乐，两眼放空，看不清那一弯水中月亮，灯红酒绿买一杯鱼， 关怀不止于距离，互相伴，让探索之旅历久弥坚。即日起，三年以上车主进店保养享全年零元机油。详情致电路虎贵宾热线400-820-0187。 各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北五环肖家河桥西向东有事故，后车排队一个桥区。东五环大黄庄桥北向南有事故，平房桥南有事故，对后车影响较大，队尾排到七棵树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所有已经下班的朋友，去吃饭的这个路上的朋友们，都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记得要先答我们的预热题啊！刚才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已经就是回答完了没？就是可能有的朋友刚上车，我们再问一遍吧。 好， 就是《粉红色的回忆》这首歌曲是出现在《羞羞的铁拳》当中的吗？是或者不是呢？ 然后你可以加手机号发过来，我们现在选第三位的朋友。 浩瀚的海，无边期待，人们想问的答案，它是否存在？微笑的海，握在心怀，用一首歌的光阴温柔澎湃。 谢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包括其实我也有自己的朋友在听节目啊，那也在发微信说白洁选歌的品味，他还居然称呼我的本名，就是大名，你知道吗？很少人这么叫我。白洁选歌的品味，用他的浓郁的独特的口音说，白洁选歌的品味一直不错。猜到他是哪儿人吗？ 是大舌头吗？ 不是，人家这个口音就是这样，不错， 不错呀， 不错。这个 爷儿不硬， 爷儿不错。好了，今天接通的这个电话第一位朋友是，我看他现在在什么状态下来听我们节目。哈喽，嗨， 你好， 嗨， 你好， 哎， 哎， 是，嗨，怎么一上来就是先大家先互相试探一下，说看看是不是电话串线了，是怎么着啊 ？MY 是你吧？ 对对对 ，OK， 你现在不会手里面也拿着相机啊？不会吧？ 没有， 因为我看你的微信的头像是一个拿着相机对着镜子自拍的一个照片，对不对？ 啊， 你是不是？ 对对对对， 你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吗？ 不是， 那就不知道该怎么聊了。 对，其实他关注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比较长了，是2014年关注的。 对， 对对对， 那 会儿好像还是那个不早安音乐秀，不是叫什么？之前 你都忘了， 之后叫早安音乐秀。 对对对，之前叫什么？你记不记得了？ 之前不记得了 啊，不记得是吧？好，今天你的挑战失败。哎，我 就一上来先要为难一下人家。 但是其实我觉得过去的就过去了。 嗯， 真 的吗？ 不重要。对，尽管他的名字叫先听为快，我也快想不起来了。嗯，我们就把它改成先忘为快吧，好不好？好吗？ 好好好。 那我是谁？你记得吧？ 什么？ 真的不记得了。 坐在我旁边的这位男 白洁。 对 啊，你还有疑问？白洁？ 不是，我没听清，可能电话这边有点信号不太好。 行了，咱不尬聊了，咱们现在开始答题了，5道题，看看你能挑战成功，有200现金红包在等你，好吗？ 好的。 重点通过答题的过程，享受这个过程，并且呢，让我们温习这些知识点，加油！ 好， 5道题，准备好了，正问正答 ，Ready Go。第一题，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最初是形容兄弟关系的吗？ 不是，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说还挺简单的。 对， 所以就把它放在第一题了。 梁静茹的这首歌是形容兄弟之情的吗？如果是， 不是。 对，这个你就答对了。前面那道题还真是有一个小陷阱。 嗯，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最初真的是形容兄弟关系的。 啊、 这个艾柯都知道。 是啊，就人。你这话说的感觉是我一问三不知似的。 没有，女生可能马上想到的也是就是爱情嘛。 对 对 对, 对，是跟爱情有关的。但是之前不是有一个帖子说特地拿出来这句话说，以前其实形容兄弟的，所以千万不要乱用。 哎呀，所以你看， 没关注过这方面。 对，你说这也没办法啊。所以说，你是说这题难吗？它也不算是难，但是有可能是我们平时没有关注到的一个点。所以现在你应该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 也谢谢你的参与，祝你好运。 啊、 然后这个 谢谢， 可以有一个小红包，如果你愿意的话，9.99的小红包的二维码截图发给我们，好吗？ 好，谢谢谢谢。 好了，谢谢你的参与，再见，拜拜。 再见。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位朋友了。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白给100块，就在娱乐最王牌。我们这个单元从去年开办啊，就是开始之后到现在。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听友，然后关注，但是随着我们的时间的进程，应该有越来越多的朋友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有趣的。 这事儿是真的， 是真的。就昨天那个朋友不是说了吗？我没有被打进电话之前，我不相信。 嗯， 当我第一题倒在第一题跟前的时候，我相信这是真的。我想刚才这个哥们儿叫 MY 这个朋友，他应该现在有同感。 是的，就是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每天在发送这个答案之后呢，是或者不是，抓紧时间把自己的手机调整到这个铃声状态。 对，机器人一样接电话。如果你们有幸可以打进电话来被我们打通，或者是收到我们的小红包的这个礼物的时候，别忘了发朋友圈，然后告诉更多的朋友。接下来这位朋友是个女生，我们来看看她是怎么称呼。哈喽。 嗨，你好。 嗨 ，Cassie 是吗？是你吗？ 啊，对 ，Cassie。 Hi，Cassie， 你的关注时间是在2018年3月19号，也就是说，你刚刚才关注我们的。 昨天。 但是我一直是你们的忠实的听众，我从早安音乐秀开始。 我们的节目这么 哎，为什么大家都要提，这证明我们的早间节目很优秀，我也很开心啊， 联动性非常强， 早晚都听。哎，那这样的话其实虽然关注我们的时间比较短，但是应该也听了这个游戏听挺长时间的了，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答题的窍门总结出来没有，有没有 办法啊？哎，觉得也是靠运气吧。 靠运气 就是不会就蒙， 就是说不定就蒙对了是吧？ 对， 正问正答，答题的时间现在开始。第一题， 请听题：打火机的发明时间是比火柴更早吗？ 是吗？ 啊，不是。 所以这题可能是对于女生而言有点这个剑走偏锋的感觉。 但是如果你知道让我答的话，我肯定答是。 嗯， 因为我们既然提这道题出来，你想啊，作为编辑来说，他有个小坏心眼啊，不是坏心眼，就是一个。 小心思了， 小心思。哎呀，帮我把这个钱留下啊！你说这个火柴，一般人来想的话，我们这个火柴应该是发明的时间更早的。嗯，好吧，遗憾。难，有人说这题难， 太难了吗？ 其实如果只是从这个题面来讲的话，是不容易。但是如果你反向思维考虑一下，我们为什么会问这道题的话，有可能就简单一些。 对，还有朋友说。这题我会啊 ，Cassie， 谢谢你的参与。然后我们还是希望你有一个小红包可以拿到，所以别忘了把截图发来，好吗？ 直接一气之下挂断了。 没有一气。这个时候我感觉就是对方留下了一个背影。不要这样好不好？不会待会儿就取关了吧？ 应该不会。 这样我会伤心的。 因为我看他的这个面相，长得还是挺温暖的一个女生。 这事儿不能看脸，对吧？知人知面不知心，你明白吗？啊，但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参与，我们还有一个机会，接下来就看看刚才在6点钟发来微信的朋友电话谁会响。希望更多的朋友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一起玩起来啊，然后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娱乐最王牌播出时间是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的5点到7点，听到的一首歌 Get Together 来自于 Lenka。 我们试图再拨一位朋友的电话，但是呢第一个朋友的电话没有拨通，这样的话我们又选了一位朋友，他说打给我吧，做饭都在听，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在做饭啊？ 吃饭的时候听吗？ 这个太好玩了， 多下饭呢！ 嗨，富富，是你吗？ 嗯，是我。 你真的在做饭吗？ 真的在做饭。 哎， 然后我还怕听不到。 真的，你是在家里面放的那个功放，还是戴着耳机听？ 我戴着耳机听的，然后另一个手机在旁边等着您电话呢。 就先把锁关了吧。 你是都觉得说真的会电话打给你吗？还真是准备一个手机接电话。okay, 做什么好吃的 啊？ 来， 做梨汤。 做梨汤，什么汤？ 疙瘩汤。 疙瘩汤，哎呀， 说的我饿了。 你说我也 特别兴奋。 不是我也该着，不是你做疙瘩汤，你兴奋什么呀？ 因为接您电话，我太兴奋了。 我们听到你说疙瘩汤也特激动，特兴奋，我突然觉得饿了，你知道吗？ 千万不要发来照片了。 你不要提醒 我，一会儿真想发一个，但是还没做完呢，把火都关了。 免了免了，这个注意安全啊，先把火关了。这真的，平常我们都说你要先把车 关了， 这个我们说先把火关了，对吧？好，今天的题目答对了，这能买多少疙瘩汤啊？第一题特别的简单， 嗯， 卡拉 OK 是日本人发明的吗？ 是。 答对了， 哎，嗯，果然做饭就是不一样哈。 啊， 第二题，请听题，准备好了吗？ 好，准备好了。 战国七雄，秦扫灭六国，一统天下。请问，其中第一个被灭掉的是赵国吗？ 是吗？ 不是。 哇！你知道这个题我们昨天就有吗？但是没有来得及问。然后昨晚上我跟这个朋友在一起这个聊天啊，就说事儿的时候啊，然后也把这个题目，因为正好在聊节目的合作，也把这个题拿出来问他，现场考验，就真的有人答错，他居然答对了。你是懵的吗？ 是， 这还是运气成分比较大。 对，就是借疙瘩汤的福啊。这疙瘩汤做着疙瘩汤，没有想到这个心里的疙瘩解开了。哎呀，好好好，赞。到第三题了，第三题我们要问的是 地下停车场。 地下停车场的广角镜是软的吗？是吗？ 不是。 得， 是 来不及了。 哦， 差一点就蒙对了。 对啊，这其实广角镜这事儿真的是很容易误导朋友。 对，一说广角镜，大家可能想到的就是，哎，它是一个硬体的东西。 对对，但其实它是软体的。 哎呀。得了， 就要留心生 活，特别开心。 我们也特别的伤心，就是听你说了半天要做疙瘩汤，我们一口都喝不到。但是，希望今天这个游戏和互动啊，也会让这个疙瘩汤多点别的意义，就是 好， 充满我们祝福的一碗疙瘩汤，你和你的家人共享，好吗？ 突然之间， 好，谢谢您， 疙瘩汤都升华了。 对，有一个小红包吧，9.99，好吗？ 哎，谢谢您。 把截图送给你啊，发给我们啊，谢谢你，再见。哎，等会儿，你要公布一下我们预热题的答案，哎，好吗？ 预热题的答案让我说一下是吗？ 对，粉红色的回忆是出现在一个电影叫《羞羞的铁拳》里面的吗？是吗？ 不是。 哎，应该是《唐人街探案》第二集，对不对？ 我没看过《唐人街》， 所以你也是懵的，对不对啊？好了， 好，行，没事， 做你的疙瘩汤吧啊，好嘞，哎啊，好嘞， 寒暄到此为止， 谢谢你的参与，谢谢你，再见，夫妇，拜拜。好了，今天的互动，总结一下就是广角镜和一碗疙瘩汤， 嗯，这有什么关系呢？ 没什么关系。来听猛犸，来自后海大鲨鱼。 走，先匆忙。 好了，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白给一百块的这个正式的这个 coin 答题的环节结束了，三位全部挑战失败，所以现金红包继续积累到了明天，变成了 300块。 大家可以广而告之，告诉更多的朋友来参与节目，希望明天就是你哦。但是我们还有一道音乐题留给更多的朋友有机会来参与的，我们会选两位相对快答对的朋友哈。 对， 这样吧，一位是最快发来的，还有一位是中间的一位，因为有延迟收听。 好， 答题方式很简单，我们把这首歌的前奏放出来的时候呢，大家在一边听前奏的时候回答我的问题就好了。 听曲识歌吗？今天是 来我放出这个前奏，准备啊，你们先把手机准备好，记住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是 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这个简单吧？ 对，这是太简单了。 对啊，而且我们都不让大家回答歌名，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就行。 嗯， 听前奏告诉我，这首歌是刘德华的歌吗？怎么样 啊？ 是不是很简单？ 我有预感有人会回答张震岳。 啊，对，因为哎，真是有点像。 对对对，刚一开那个节奏的时候可能会有啊。 对，有点像我们之前放的那个如果说你要离开我。 对，有点像。所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前奏是来自刘德华的一首歌吗？是或者不是？不用加电话号码发送到白金 FM 呢。 我先说一下，反正不是张震岳。好，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许嵩，所以有的人在听那个前奏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幻听啊，也不叫幻听，或者会听岔了，至少是。 对，所以呢，这首歌曲就叫幻听，来自许嵩。 好，听歌。 的时候，又想你到泪流，这矫情的措辞结构，经历过的人会懂。那些不堪言的疼痛，也就是我自作自受。你没有装聋，你真没感动。一个人的时候，偷偷看你的微博，你转播的歌好耳熟，我们坐一起听。 幻听来自许嵩，真有人回答张震岳，还有人说500的，都不对。我们马上公布正确案，好不好？ 好，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好，谢谢北京银行，谢谢。我们接下来公布正确答案吗？ 我们来听一下吧，这首歌曲其实特别的简单。 对， 来自张震岳的不是。 你什么意思？ 误导大家。来自张学友 Jackie 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 对，所以说伍佰啊，张震岳啊，就跟这首歌还有刘德华跟这首歌都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这都不算爱，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以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为主题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自2月16号启动以来，得到全国各地专业词曲创作者及业余音乐爱好者的积极响应。截至3月16号，组委会共接收社会应征作品317件，其中歌词作品251件，歌曲作品66件。活动还得到市委教工委、市文化局、市文联、团市委、国家大剧院、北京演艺集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积极组织本系统内及专业音乐制作人参与词曲创作，歌颂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此次歌曲征集活动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据了解，歌词征集和歌曲征集同步进行，歌词征集5月31号截止，歌曲征集7月31号截止。详情可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网络投稿请登录北京时间网站，投稿地址为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由中国大提琴家朱一冰策划的超级大提琴音乐节已于2016年、2017年成功举办过2届。今年5一，朱一冰将联手全球知名的音乐学院共计62位大提琴演奏家，在为期4天的16场大师公开课和音乐会上演出诸多经典作品。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东西二环北段南北双向，西三环紫竹桥到莲花桥双方向，东北三环、东北四环南北双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音乐素描， 继续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每当时间来到了我们的9:00的6点半之后，我就觉得我都不太像我了。 对，你变成了另外一个你。 那是谁？ 黑姐。 哎，别。我还是做好歹做白洁啊，因为接下来我和艾科要一起推荐好歌给大家了。从我们今天这首音乐素描的歌开始，先让我们作为做故事的人找来两个故事讲给你听。 嗯哼，今天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曾轶可的一首《夜车》，要分享两个青涩的校园故事，让我们一起重返18岁，回到那个白衬衣打球的时代。 第一个故事来自于只想抓住夏天的尾巴尽情潇洒，他说， 2年前大一的第一个寒假，错过所有同学回家的日期，独自坐车3300里回家。大约也是2年前的这个时候，看着窗外远山的轮廓，一路就这么走着。2年前那个夜晚，听着夜车独自回家的女孩还在独自坐车，不过天亮了就快到家了，至少想到这儿还稍微安慰一些。晚安啦。 另外一位叫做 Mark 的朋友说，听到这首歌突然想起来，这是他给我推荐的，有一次校园广播站放了这首歌，然后兴冲冲地给他打电话，电话里面传来，您所拨打的电话是空号。从高一到大三，原来已经快6年了呢。究竟是自己放不下那段回忆吧，我也不知道。今天的这首歌来自曾轶可，夜车。 虽然说他现在的很多曲风和以前已是大相径庭了，但是拿他以前的一些歌曲来听的话，其实没有那种绵羊音的感觉。 对， 来听 这首歌，送给深夜回家的人。到了几个 算我只看着办法，我就不愿就在前面，不愿隔着岸边，我左右向前向后，不愿看到没人管我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去生活，一个人也可以快活，给你讲讲我的故事，你可能没听过，是心是妄是恋没到呢，你睡得很稳吗？我必须清醒着，直到我有点黑，你睡吧，我负责。不要看了，没人管我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去生活，一个人也可以快活。给你讲讲我的故事，你可能没听过，是心是妄。 歌声真的是特别特别， 对， 特别 但是特别魔性的是，我今天听了他的歌，单曲循环了一天， 嗯， 特别好的一种伴随方式。 但你现在没有说话，没有受影响，我觉得听他歌听多了，没，这还好吧？如果他认真唱的话，也没有那么的，就是像羊一样，就是。 对，嗯，现在你要再去听他的一些最新作品的话，可能你就发现完全没有以前的痕迹。 曾轶可这首歌叫做 夜车， 对，听着他的歌，我刚才连红包都发了一个，我跟你说，就本来发给一个朋友9.99元，然后突然不小心就听着歌，感觉也自己也就是 魔性了， 魔性了，然后就都发了一个，哎， 算作我们的宣传费用吧。记得收到红包之后呢，广而告知一下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 主播私房歌， 来听听看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的 主播私房歌。 从你来开始推荐好了， 我先来推荐吧。就是可能提到这个人 James Blunt， 很多朋友脑海当中出现的第一首歌曲就是他那首脍炙人口的 You Are Beautiful， 嗯， 那首歌。最近呢，我看到这个网上有说，他2018年的 James Blunt 的真挚挚爱北京演唱会也马上开始要卖售票的过程当中，嗯，所以呢，今天推荐这首歌是来自 James Blunt 另外一首 The Only One， 也是会勾起很多朋友的回忆的。嗯，所以呢，如果有喜欢他的朋友呢，最近可以关注一下各大网站去购买一下。提前购买早鸟票。 嗯，好了，听这首歌。 The words I never said hurt as bad as those I did. You know I never even cared, not before you. If I could go and turn back time, if I could only press rewind, I would bleed this heart of mine just to show you. And I'll be the first to say I'm sorry, first to say I'm stupid. Why do I always take it?Distance blurred the lines. They say all things heal with time, but it's untrue. I will linger on every word. I know it's more than deserve. Chances are I'll make it worse. But I need to tell you that I'm sorry. Tell you that I'm stupid. Why do I always take you there? Is it hopeless? Or maybe you still want to meet me at the altar? And I will lay it all to bed. And I told you all my secrets, all my fears. I've let go. And it's flawless. You are the only one. You are the only one. Don't you know? Don't you know? Let the hardest part not having you to hold. Don't you know? This old heart of mine can't bear to see you go. And I told you all my secrets, all my fears. I let go, and it's flawless. You are the only one. You are the only one. Don't you know? And I told you all my secrets, all my fears. I let go, and it's flawless. You are the only one. You are the only one. Don't you know? And I told you. 来自 James Brown 带来这首歌曲。 The only one. 唯一。好。我们继续主播私房歌，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推荐歌，然后大家只要负责在自己的车里面或者是在其他的场所，然后自己好好的去感受这首歌，喜欢的话呢可以把它就 mark 下来， 对， 或者是晚一些在我们的白杰 FM 找歌单。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我们稍后的时间呢会给大家来放送我们今天这一天的歌单。 嗯， 第二首歌依然是我来推荐，来自谭雅蔡健雅的这首生锈游乐场，其实也算作他那盘专辑当中被遗失的一个角落。这首歌曲呢其实在说，不是每一个女人都是在分手的那一刻会哭着拽着你说不要离开我好吗，其实说分开的时候我们好好说再见不行吗？ 你是对的，别再说了，这台词我都听过了，我们两个并不适合，现成人并不会伤什么认真什么绝不会满足的快乐，不停追着那么认真，相爱了反而不觉得难得，没有时光不需要舍不得，不想明白谁都不亏欠谁，不必尴尬不必拉拉扯扯。 听的比较少的一首天下的歌。 对，来自蔡健啊，生锈游乐场。其实他有一句歌词说的还挺有意思的，说分手不就这样吗？像生锈的游乐场，坐上云霄飞车，坐习惯的时候就没什么感觉了。 主播私房歌， 好啊，我们来换一个不一样的感觉，不是刚才这个，不好意思啊，错了，那个放最后。我们先来听这首相对来说更适合入夜的时候，或者说在从傍晚向夜晚传递的这个时间来听的这首歌。雷健的音乐呢，很多时候会带有一些诗意化的表达这样的情绪的递进啊。虽然他在生活当中有可能是个段子手，但是在唱歌的时候呢，声音的气质有的时候我感觉温暖如冬，有的时候又有春天般的这样的一些绚烂的部分。我们来听听看李健《爱的四季》。 爱像深深的海，要怎样的胸怀才能容下它澎湃？我一直学着爱，难免有伤害，就算深深你爱也都离不开。在我的生命里有过许多爱，有些已不在，可我 偏重于节奏啊，或者是你更喜欢现在流行的一些电音的东西的话，可能你不会常常在你的车里面准备听李健的歌，但是偶尔当他的声音响起的时候，会让你心变得平静下来啊。 嗯， 这首 《爱的四季》是来自音乐傲骨当中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对， 就在我们听歌的时候，手误又多发出去一个红包。 什么意思？我们是想干嘛？有钱是吗？ 啊， 谁说的千金散去还复来的，都是骗人的。 不是，这是真心的为大家好。 嗯， 好了，最后一首歌我来推荐吧。这首歌无论你是因为林子祥的那首敢爱敢做、还是因为真实的谎言，还是因为什么电影之类的，但是总会带着一些青春的印记啊。 Put your hand in my hand, baby, don't ever look back. Let the world around us just fall apart. Baby, we can make it if we're heart to heart. And we can build this thing together, standing strong forever.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祖国我觉得和杨佩安的我相信是一个路数的哈、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不就有点像哈、就是后面会有很多歌曲模仿他的这种算是鸡汤型啊，励志鸡汤正能量歌啊。幸福都是要奋斗出来的，大家都要去努力的工作，然后呢在工作之后创造自己的幸福，要加油 努力上班认真生活，是吧？然后每天呢要在这个下班之余要给自己找一个乐子呀，或者说选一种取悦自己的方式，比如说收听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比如我今天收获了一个 Walkman、所以我今天要在节目当中炫耀一下。 对，感觉你都已经语无伦次了，开心的，因为马上要下班了。好，谢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每一个下班的朋友都可以有雀跃的心情来迎接夜晚，并且接下来会有中国歌曲排行榜继续陪伴大家。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明儿见， 拜拜。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读书使人心明眼亮，